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 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15年9月30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拉开了帷幕。上午11时27分，天安门广场上空，在空警2000预警机的引领下，战鹰梯队呼啸而来。在8架歼10战机的护卫下，空警2000预警机率先抵达。紧随其后的就是由运8系列飞机为载机平台，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预警机。这几架飞机掠过人们的视线仅有几十秒钟，但这几十秒却凝结了中国预警机从无到有的艰辛发展历程。天上一秒，地上10年，中国预警机的集体亮相，标志着中国军队高中低一体化的空中预警体系基本形成，并将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天一体作战体系。而在这背后，几十年来有无数科研人员为了今天这短短的几十秒，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这里曾经是全亚洲最大的飞机总装车间，虽然现在被农田包围的厂区略显破旧，但却是中国中型特种飞机制造的最高殿堂。作为我国唯一一种国产的中程中型运输机，运8系列飞机就是在这里研制生产的。欧阳少修，某预警机载机部分的总设计师。10几年前，他可能不曾想到过，他所改进研制的运8系列飞机，在未来将成为我国军队的主力运输机。他可能更不曾想到，以运8特种飞机为基础，他将改装20多种机型，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空中军团。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实现了人类凌空翱翔的梦想。仅仅5年之后，飞机就被用于军事目的，进行战场侦察和通信。20世纪20年代，军用飞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作为最重要的武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飞机的特殊用途也得到了飞速拓展。1935年，英国人首先发明应用了雷达系统，它能够快速准确地预知敌情，在战斗中起到先发制人的优势。最初，地面雷达探测空中目标，特别是低空目标时，存在着致命的盲区。人们因此想创造一双从天空中俯视的眼睛，预警机就此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在舰载飞机上安装的警戒雷达，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架预警机 AD3W。 随后的几十年间，世界上的几大军事强国都在不断发展预警机的功能，在预警机上增加了敌我识别、电子侦察等设备，使它很快由一个单一的视觉器官变成了一个能够分析情报、判断信息、发出指令的大脑。预警机已然成为现代战争中最炙手可热的空中帅府。 这个预警机啊，实际上说是个空中指挥所 啊。 它能够在空中发现一定距离外的这个目标，能够指挥和引导己方的飞机，然后发现呢，并攻击这个对方或者是敌方的飞机。 与地面雷达相比，预警机将整套雷达系统放置在飞机上，借由飞行高度可以监测空中、海上或是陆上目标，具备更为机动的预警和搜索能力。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预警机，那空中战斗将变成一场蒙着眼睛的厮杀。1982年4月，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国舰队由于没有装备预警机，不能及时发现低空袭来的阿根廷飞机，以至于遭到重创。 就是特别是一场高科技战争，如果没有预警机，你想打赢这个战争，现在目前我们认为这是很难想象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1982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爆发了一次贝卡古地空战，直至今天，它依旧是空战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著名战役。以色列空军在使用了高新技术的预警机的指引下发动攻击，而叙利亚空军升空的战机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最终以军已击落叙军84架飞机，而自己一架未损失的辉煌战绩结束战斗。这次战役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从此空中对决进入了高技术时代，世界空战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叙利亚是没有预警机的，那么以色列是有预警机，那么预警机呢，它就能够发现400公里或者是400公里以上的这个目标，等你发现的目标，那人家就把你打掉了，那么你这样的话是非常一个被动的，等你发现与那个以色列的目标，以色列已经把你打下了，那你就不可能去赢得这一场这个战争。没有他参加，特别在这么一个高科技的情况下，你只能处于挨打的地位。 几次战争证明，如果没有预警机的空中指挥，纵使有再多优秀的战斗机也于事无补。自此以后，研制和装备预警机成了各国空军的发展重点。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早就从国外引进了预警机并装备部队。早年间，我国一直没有自己的预警机，如果其他国家入侵我们的海岸线，那几乎是畅通无阻。出于本土防御的目的，中国军队一直对预警机梦寐以求。但像中国大部分军工研发一样，中国的预警机研发几乎是从零开始的。从雷达设计到载机平台，再到各系统融合，几乎每一项都没有现成的国内经验可以借鉴。在当时，为了降低研制风险，上级决定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但在这个领域里，无论是技术还是产品，国际上普遍严格封锁。几经周折，上世纪90年代， 一个西方国家决定与中国合作开发一款发展型预警机，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无奈之下，中国决定自己研制开发，将国外一款大型运输机作为载机平台进行研制。2003年11月，空勤2000完成了首飞，标志着我国也有了自己的预警机。然而，就在空勤2000研制的同时，在陕西汉中，一个秘密计划也正在进行着。 我们国家当时提出来，要搞我们国家自己知识产权的预警机，也就是蒸汽机、飞机和雷达系统，都要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设计。 这个当时被命名为空警2000的大家伙，成为了当时的一号工程。但空警2000的载机毕竟是从国外引进的，要做一架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预警机，势在必行。预警机的雷达系统已经在雷达专家王小波的带领下全面开展，但是国产的载机平台却迟迟未能选定。当时运八飞机作为最佳备选方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普通人看来，预警机不就是在普通飞机上面加了一个雷达吗？这有什么难的？但欧阳少修知道，让他的飞机背上这么大一个像平衡木一样的雷达飞上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1970年，我国就由同四轰炸机改装过一架空警一号预警机，但试飞了一次后，人们才发现背着一个雷达天线罩的空警一号在空中剧烈震动，飞机摇晃的驾驶员都无法控制。仅仅一年，空警一号的研制任务就被迫停止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飞机的这个载重量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要求，也就是说我载这么大的重量飞上去还能不能够达到它的相关的一些指标要求。原来一个飞机上头搞这么特种飞机，它的总体气动外形啊，它就发生变化，那么这样它对个飞机的气动特性却发生变化了以后，那么就对飞机的安全性有什么影响，就是在空中飞行啊能不能安全飞行，那么你新增的这些设备它互相之间能不能兼容，有没有干扰。 加了一个平衡木形状的雷达对于飞机整体的气动布局有多大影响，雷达发出的电子信号对于飞机本身会造成多大干扰，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飞机飞上天就很有可能失去控制造成坠机，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在当时，欧阳少修对这些问题都一无所知，只能靠他们自己进行推算。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和他的团队，能不能完成呢？一时间，欧阳少修和同事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不仅仅是欧阳少修一个人的，整个中航工业陕飞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最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艰苦的时候，你想最多的时候是5架飞机，最少的时候可能这个1架半，因此这样要维持当时我们的1万人啊，是非常非常艰辛很难的。办公条件又比较差，完了工资还不能及时发。 最长时间，欧阳少修有5年没领过工资。这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很难再维持下去，不少人才都辞职离开了。面对这样的窘迫情形，欧阳兆修和中航工业陕飞都急需要靠一个成功的科研项目走出困境，但接到任务的欧阳兆修却走了一步谁都没有想到的险境。 因此当时呢，我和我的团队就提出来对这个飞机要进行一个大改。 很多人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 你改那么大最后能完成吗？能行吗？有没有必要改那么大？按照以前的，我不做大改也能，我也能指标也能那个可能能达到。 那么这个飞机的改成了大概达到80%。 显而易见，当欧阳少修提出要对以前的飞机进行80%改进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上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三线军工企业，但运八飞机作为当时我国唯一一款中型运输机却风光无限。1985年，它更是荣获了全国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不过由于技术的瓶颈和种种问题，运八飞机无法完全满足集成预警雷达系统的要求。而在接到了研制某预警机的任务后，从项目初期欧阳少修就要大刀阔斧对运八进行这么大的改进，外界的质疑可想而知。而且当时工厂的状况已经跌入谷底，需要赶紧拿出飞机换来资金。想要进行高强度的科研攻关，等于是让自己难上加难。 应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国家需要这么一个装备，这个改了以后能不能满足要求？当时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紧，在这个时间要求内如果干不出来那怎么办？要改他们就想搞一个好一点的。 由于飞机要背上雷达装置，载重的吨位必然要有所增加。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为飞机提升载重力，换装大功率发动机成了欧阳少修团队的首要任务。 实际上呢，发动机呢一直是我们国内航空的瓶颈。这一块呢，作为这一型飞机来讲啊，研制发动机的时候啊，担心的人都比较多。换装这个发动机是一大难题，难在哪呢？发动机与飞机的匹配这一块比较困难，尤其是螺旋桨的发动机，它难度更大，既考虑螺旋桨的效率，还要考虑发动机的功率，还要考虑到飞机的阻力。国外同行由于换装大功率的发动机摔过飞机。 洛克希勒公司的 Z-130 大力神运输机赫赫有名，至今已经服役超过60年，但在改装发动机的过程中也发生过坠机事故。当欧阳少修提出更换发动机提升功率的时候，他就已然认识到了可能失败的风险，而且这种失败只要有一次就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欧阳少修绝不允许他的飞机有一丁点的闪失。 从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如何能够在短期内完成这个任务，那个能不能实现下达这个任务的指标要求？如果你这个上去了以后如果不能解决它的干扰问题，那等于你这个飞机是安全的，或者是能够满足飞机，它要干扰，所以也等于你这个任务也完成不了，你这个飞机也不能算是成功。 如果这架飞机设计不成功，那么中航工业闪飞将继续陷入困境，所有人的希望将化为泡影。欧阳少修有两个选择：一是尽可能维持原有飞机基础，用最少的人力物力研制出一个达标的载机平台；另一个是大幅度修改，研制出一架性能超强、可以持续使用的优秀载机。欧阳少修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不管有多大责任，他都一个人承担下来，就是为了研制出一个能够堪称完美的载机平台。 他经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讲干错了我来承担责任，干对了全部是你们的，这个是他经常给挂在口头上的。而且呢，在干的过程中，由于大家的认识不一样，也有过反复，但是呢，我们经常为一些问题争执争论，最后直到干对。 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欧阳少修觉得一定要把握住。如果能够设计改造成功预警机，那运八系列飞机将会凤凰涅槃，中韩工业闪飞也将走出泥潭。可就当欧阳少修满怀希望，一场天灾差点毁掉了他们的梦想。 北京召开研制总华评审会，大概我们按30人在开预备会，其实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会。那么到了北京去了，法审呢有这个疑似非典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会呢就不能呢再继续交给他，交给下去了。 2003年，非典病毒席卷全国，北京作为重灾区取消了一切大型集会。欧阳少修正是在这时带领着20多名设计人员前往北京。此时他最为关心的是整个团队人员的健康，毕竟是他把大家带到了那边。从北京回到汉中的第一个星期，这一批设计人员被隔离排查。为了不耽误设计工作，欧阳少修在隔离的宾馆里继续组织大家进行工作。 后来回到家里呢，就把我们隔离了。那很着急啊，我们着急，进去里头到底关多长时间不知道。我还有这么多人啊，都是骨干。到那开会的人，我们20-30个人，肯定都是，大部分都是我的副总师、主任设计师。那么这关那里头这么长时间，我看后面还要按期完成，因此我们边隔离，我们边大家一起呢就讨论。 最初欧阳少修一口气提出了好几项重大的改进方案，可设计进度却在初期陷入了停滞，一时间各个系统的压力都涌向了欧阳少修。面对上级要求的时间节点，他必须首先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突破口，把发动机换装成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身在陌生的地方，镜头变成了刀枪，也变成了真相。吉他告别了钱包，诗人接受了边疆，我们活在巨大片场。幸运的孩子爬上了殿堂，整个代价都要品尝。单纯的孩子是否变了样，跟着游戏规则学着成长。轰轰烈烈的排行，沸沸扬扬的颁奖，跟着节奏我唱迷惘。当人心变成市场，当市场变成战场，三千买下多少理想，回想这理想稀薄的希望，走在刚做我的钢枪，伟大和伪装，挥着火辉光，那是一线之隔，又是一线曙光。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默默地让这旋律和我心交响，就算会只有

数据四 G 那个华为散热器往里一飞，我们冲潜在隐患，潜在什么隐患呢？就是很有可能会安全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加上进度比较紧张，这个怎么办？如果当时要重新来研制一个发动机的，要改换研制，这么时间就很长。我们到时候就通过研究，就搞的一个呢，另外就加的一个辅助冷却装置。平时讲起来也是很简单，就是要发动机喝水，所以是给它冲那个里头那个冲水，从水进去了以后，这不就可以降低温度吗？是满足要求。那个实际上这个方法是可以解决我们的散热问题，但是这样总是对这个飞机试机啊，总是有一个是不理想，一个瑕疵。 为了确保飞机其他的研制任务不停止，欧阳少修和他的团队只能用这种办法确保发动机的温度控制。虽然这种方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在欧阳少修心里却一直是一个未解的疙瘩。然而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等待着欧阳少修去解决。由于需要在外部加装雷达系统，怎样让飞机保持平稳飞行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屏风的外形也是没法再变小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要把它支撑在飞机上，那我就用尽可能小的这个支撑的方式来让它满足我这个是各个专业的使用需求。但是这个平衡木的腿儿，它的那个从气动上讲呢，它的阻力非常大，因为它有最早的时候设计是六条腿儿，因为前三后三的这种支撑方式从结构上讲它是稳定结构。 最初欧阳少修研制的预警机的平衡木雷达有六根支柱支撑，但是经过测试，一个支柱会增加10%的风阻，这就相当于给飞机增加了几百公斤的重量。拖着这么沉重的身体，预警机没有办法达到预定的航行范围，减重的工作势在必行。光是设计这几条腿的摆放方式，欧阳少修和同事们就计算了2个月的时间。 而且我们后面通过 CFD 和试验，就将这个腿呢从前面移到后面，就是现在我们飞机上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呢，这样的话呢，减弱了这个十寸腿对于气流的干扰影响。通过这个改了以后呢，整个是飞机的震动这个减弱了。 不知道是不是从非典被隔离的宾馆开始，欧阳少修渐渐习惯了在各地的宾馆里办公。参与预警机研制工作的不仅仅是中航工业闪飞一家单位，雷达的研制单位、发动机的生产厂家，每一个合作单位欧阳少修都要去协调。他带着团队跑遍全国，很多工作他们都是在宾馆里完成的。30年来，他对于各个合作单位附近的招待所比自己的家里还要熟悉。 算不上是一个孝子，也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这个父亲。家里的事情不管大不管小的小事都是我夫人的情担。我夫人的身体不是非常好，我记得我小孩出生以后大概就是30天左右吧，我就出差了，这个家里的事情前扣我夫人。 1978年，22岁的欧阳少修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力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航工业闪飞，从事运八飞机的操纵性稳定性设计工作。这个从湖南来的农村小伙子一身干劲儿，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他先后提出了改进运八飞机的整体气密性、提升运载能力等一系列措施。从那时起，欧阳少修就很少能够顾上家里的事情。妻子手术他不能到场，孩子从小就经常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 少兄最长有八年没回湖南老家看过他自己的父母。有几次出差路过，他连老家的路该怎么走都忘记了。在预警机首飞前最紧张的一个多月里，欧阳少修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和研制现场。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的他，困了只能在车里靠一会儿。公司为了他的安全，不许他开车，特意为他安排专职司机。然而一个星期后，连司机都熬不住了，又变成两个司机倒班保证他的出行。他们完成了两到三年需要完成的图纸设计、工装设计和制造任务，完成了几十项难度极大的大型实验，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样机制造。这架预警机是国内第一次搞大型的整体木板设计和工艺加工，第一次采用大过银箔栓，第一次采用复合材料螺旋桨，第一次采用系统集成综合横电。等等的第一次，欧阳少修等待着用首次试飞来证明他和他的团队，而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零一号机呢，在地面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实验也做得非常充分，而且呢，飞机在地面滑行呢，也经过多次滑行，整个我们总司团队认为呢，飞机状态非常良好，完全达到了首飞的条件，啊，但是他这个人比较细心，他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做的还不够，应该陪飞行员一起首飞，给飞行员更足的信心，这样的话，这一型飞机就飞得更好。 在此前运八飞机的研制过程中，欧阳少修也曾不止一次登上过自己设计的试飞飞机，但这一次不一样，他的运八系列飞机将第一次搭载雷达系统飞上天空，在地面上计算的再好也是虚拟的，如果在几万米的高空出现什么意外，那整个团队将面对不堪想象的后果。 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一个呢，我们是想掌握实际的飞行，看看这个试飞结果，我们设计过程中到底存在哪些设计缺陷。那么第二个呢，也想呢，飞行员呢有一个共同信心。 我们第一反应啊，作为这个总司团队来讲，我们第一反应，我们都不太乐意。我们说，我们上去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呢？他就细心地给我们讲， 我们自己算的应该作为我们来说，心里应该还是要输的。 就在首飞前一晚，欧阳少修提前回到家中，像之前试飞一样，偷偷地写下了一封遗书，留给妻子。工作这几年，欧阳少修清楚，妻子心里有太多的委屈。书他写过不止一封，每次试飞成功，他就偷偷地把遗书撕掉。这一次，他仍然希望妻子看不到遗书。他相信首飞一定会成功。 从心理上不愿意让他上飞机，比较危险嘛。他回来就给我说，其实我上飞机之前，我早早把遗书都写好了。每次试飞回来，他就把那个遗书给我看了，他上面就是写意思，不要埋怨他，对，他也特别热爱他这个事业嘛，所以叫我照顾好老人，把孩子带好。 这是当时首次试飞成功时的珍贵资料。当天早上，飞机研制人员几乎都来到了单位，看着他们亲手打造的飞机缓缓地 样呢，我就带了四个副总设计师，上了那个首飞。我们是希望这个飞机应该是按照我们设计来说，不会有大的设计缺陷，能够安全平稳的着陆。 随着飞机缓缓滑入跑道，试飞员把自排发动机的油门推到最高，顶着平衡木雷达的预警机在跑道上呼啸着冲上云霄。几分钟后，地面塔台收到了试飞员的回复，飞机起飞顺利，一切正常。但所有人的心都在悬着，在天上的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不到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谁都不敢肯定。小熊和副总师一句工作上的事情都没聊过，他们看着驾驶员的操作，仔细记录着每一个功能的使用情况。两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顺利完成了所有科目的实验。当飞机着陆的那一刹那，欧阳少雄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走下飞机舷梯后，他紧紧地与他的领导拥抱在一起。 当时呢，我们都心情都非常激动，都没有说话，都没有说话。当时呢，整个首飞仪式以后呢，当时欧总就给我们讲了一句话， 对那个四个副总说：“成功了，我请你们喝酒。”你们先休息，以后再说吧。 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他给我们给打电话，把整个团队人给召集在一起。他说的第一句话，我跟你们一样，咱们飞机首飞成功了，非常高兴，心里呢特别激动。但是呢，我给你们泼一盆凉水。这是我们这一行飞机研制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后面的事情更多。把你们叫来是给你们开总司工作会，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后面的工作再布置一下。大家听了以后呢都哈哈大笑，说我们早就猜到了。 庆功会变成了工作会，但是所有人心里没有一丝埋怨。欧阳少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请所有人一起吃了顿晚餐。这是整个团队在一起工作几年以来第一次开怀畅饮。虽然首飞成功，但预警机和运八飞机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完成。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欧阳少雄和他的团队先后攻克了发动机的温度控制、雷达的降温等一系列难题，把某预警机真正的打造成为了一款先进的预警机。2009年国庆阅兵，欧阳少雄和他的团队研发的预警机，作为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中远程预警机，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世界。他创造了我国航空制造史上的七个第一，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制造预警机的国家。30年的时间，欧阳少雄从一个农村放牛娃成长为一名飞机总设计师。中航工业展飞从一个开不出工资的企业变成了国际上响当当的中型运输机制造业。一切的成绩来之不易，一切的成功又仅仅是个开始。从这架预警机研制成功后，欧阳少雄又对运八飞机不断改造，衍生出了一系列改进型飞机。欧阳少雄一直在把他的运八系列特种飞机打造成为中国的大力神运输机，让它飞翔在全世界的各